巴拉东巴拉喂，东巴拉东巴拉东巴拉喂，东巴拉东巴拉东巴拉喂，东巴拉东巴拉东巴拉喂。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这么美？高高山上红霞飞，那里的街道上什么最美？那里的姑娘让人醉。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这么美，红山顶上红霞飞，二道桥巴扎的夜色最美，巴扎的姑娘让人醉。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这么美？那里的热情像潮水，是谁弹起了冬不拉？是谁的笑容像玫瑰？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这么美，这里的热情像潮水，小伙子弹起了冬不拉，姑娘的笑容像玫瑰。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这么美？高高山上红霞飞，那里的街道上什么最美？那里的姑娘让人醉。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这么美，红山顶上霞飞，二道桥巴扎的夜色最美，维吾尔的姑娘像玫瑰，维吾尔的姑娘像玫瑰。